It's 9 p.m. Beijing time.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,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, 92.3 FM and 774 AM.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，调频92.3兆赫，中波774千赫，知北京，听世界。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，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，这里是小鬼当家，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。 Welcome to Kiss Club.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，我是 Peter。 世界杯啊，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，周围的一些朋友啊，可能在熬夜看比赛，因为没有办法，因为呢，我们和这个俄罗斯呢有一定的时差。那么今天我们就借着世界杯的举办，用英文给大家普及一下世界杯的常识。好，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，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。 魅力中国Amazing China。 当然我们今天这个常识绝不是说像前一段我们看到的一个微信啊，大家发的一个很好玩的内容，就是说今年的世界杯哈，给那些伪球迷进行普及的一些常识，比如说像游泳冠军孙杨哈，还有篮球巨星姚明哈，不会参加俄罗斯的这个世界杯哈，这种搞笑的普及，我们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哈，跟这个世界杯相关的一些普及。另外呢，大家争取呢用英文哈，能够把一些世界杯基本的一些内容啊说出来。好，那么首先呢，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世界杯是怎么回事哈，大家可能都知道，但是呢用英文说未必了解哈。国际足联的这个世界杯啊，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足球的赛事，也是世界上最受关注的体育的赛事，甚至超过了奥运会。自呢1930年以来，每四年呢举办一次，除了1942年和1946年两届呢，由于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，世界杯呢停办了。国际足联哈的 FIFA FIFA 是一个大写的哈，这个四个字母 The FIFA World Cup 啊，世界杯哈 is the biggest soccer tournament in the world， 是最大的哈，规模最大的一个足球比赛哈 ，soccer tournament 表示足球呢会有几个译法哈，一个呢是用这个今天讲这个 soccer S O C C E R 哈，美国人愿意用这个词，而英国用这个 football 哈都可以，后面加一个锦标赛哈，这个 tournament。T-O-U-R-N-A-M-E-N-T 哈，是一个比赛 Soccer Tournament in the World and the most widely viewed sporting event， 是呢这个观赏的范围最广的一个体育的赛事， Most widely viewed sporting events in the globe exceeding even the Olympic， 超过了奥运会，超过用 exceed E-X-C-E-E-D 但后面加一个 ing exceeding even the Olympic since inaugural edition of 19301930年的第一次的比赛哈 ,1930, 他用了一个词呢 ,inaugural 哈，表示说刚一开始的哈，一开始的意思 ,edition,inaugural, inaugural edition in 1930, the tournament has been held every 4 years, 哎，这里面有一个频率词，每隔四年，每的用这 every 哈，比如说每两年哈，每四年，比如说奥运会，像这个世界杯哈，每四年举办一次，就可以说呢 ,the Olympic is held every 4 years, 啊，比如说有些比赛呢每隔两年，那么是 every 2 years, 啊，如果说每年，那直接省事儿，就 every year 就可以了，每年举办哈。With exception of 1942 and 1946, 除了两季啊 ,42 年和46年啊，用一个是 exception, 除了 E-X-C-E-P-T-I-O-N, 哈，除了什么什么 ,when World War II got in the way, 哈 ,get in the way, 表示说挡住道了。好，那么了解了一下世界杯的一个历史情况，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今年的世界杯在哪儿举行啊，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是那个 Russia, 哈，俄罗斯。那么说2018年世界杯呢将在俄罗斯举行，这是呢该国俄罗斯呢首次呢举办世界杯。